啊，大家好啊，时间好像到了啊，子鱼堂及各转播群的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周明和，今天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读史心得了啊，内心感到非常的荣幸啊，也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啊，汪精卫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现代历史人物啊，有人喜欢他，或者说有人谴责他啊，都是完全正常的。当然，我们的任何评价，不管出于何种的标准，至少应该先让我们把历史的真相尽量还原出来，否则怎样去评价啊，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下面请允许我再阅读一下今天的内容简介啊，以便告知那些无缘看到这段文字的朋友们。他曾经是博浪一击而扬名天下的张良第二，又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汉奸的代名词。汪精卫，一个被过度政治符号化的名字，一个民国的著名美男子，一段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隐藏于复杂的历史迷雾背后的汪氏本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试着去慢慢揭开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反思运动已在当下的中国逐步开启，打破那被国共两党所设置的话语魔障，找寻一个真实的汪精卫。闲言少叙啊，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啊汪精卫的生平吧。汪氏出生于光绪九年3月29日，即公元1883年5月4日啊，本名道明，字季星，季寻啊，季星啊，这个辛苦的辛啊，蒋介石啊一般都称呼他为季新兄啊，这个新是新旧的新。汪家本是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到汪精卫父亲这一代已经沦落为幕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师爷啊，当时称为老夫子，而且恰恰还是最有名的啊绍兴师爷。孙文手下的几个重要干部啊，朱执信和古应芬等人啊，都是绍兴师爷的后代。根据那个胡适先生交代啊，汪姓全部源出于他的家乡徽州啊，只是后来啊慢慢流域四方。那个我外甥家也姓汪啊，按照这种说法，估计他们这个家族啊，也是来源于此吧。汪父啊，中年时游牧于广东番禺啊，这个就是今天的广州，从此即安家于此啊。汪父先后在广东的十余县署出任幕僚，所以汪兆明出生于广东省山水县。汪的叔父啊，也是一位有名的师爷，以深寒法术见称当时，兼攻骈体文及诗词词读，著述甚多啊。曾经给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啊这些有名的封疆大吏啊做过幕僚，也可谓是同曾国藩幕下的赵烈文等人并称一时的幕僚人才了。他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入室弟子朱启莲啊，生子朱执信啊，所以按辈分说啊，老汪还是朱执信的舅舅啊。有人可能要疑问了，为什么汪兆明啊与这个朱执信啊年纪差不多呢？莫非啊这个汪父啊也晚婚晚育了啊？汪父啊的确是晚婚晚育了，但那是和汪兆明的生母无事啊。汪父啊早年娶了一位浙江籍的卢氏为妻，生一男三女。卢氏病死后啊，年已50的汪父才续弦了广东籍的吴氏啊。那一年吴氏才17岁啊，生下了3男3女啊。汪兆明是最小的啊，可谓是汪父老来得子的一大成果吧。可能正是因为父亲的遗传因子啊已经衰老，不利于孩子的发育啊，所以汪兆明啊一向身子骨啊很弱。汪家父慈母贤啊，汪兆明对母亲啊感情很深， 他后来在回忆母亲时说道啊，母亲每天鸡鸣便起床，对上服侍自己年老的丈夫，对下抚育年幼的孩子们，柴米油盐等家常琐事无不细细计较，往往到凌晨啊还不休息。到明儿因为年幼无知，只知道饿了就找母亲要吃的，吃饱了就跑一边去玩闹，茫然不知母亲的劳瘁辛苦。逢年过节，道明和一帮孩子玩得不亦乐乎时，但见母亲徘徊于室内，看着头顶上微叹有声。他翻箱倒柜拿衣服去典当，搁前后又交给家里的用户去市集上买来一应果品，等到亲友来到自家则笑语相迎，殷勤招待，好像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啊。上面这句话原来是文言的啊，我稍微翻译了一下。汪家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啊，但是读书的传统啊很深厚啊，所以几乎个个能诗能文，全是文艺范儿啊。少年时代的汪兆铭好学上进，加上天赋不错，自然才华出显。他14岁时随大自己22岁的长兄客居粤北，重阳节时曾作诗一首：笑江原响达清吟，夜在齐津酒在津，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茱萸成簇思亲感，碑板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这首《重九游西施岩》啊，这个岩在广东粤昌县城西北啊，可能是那个薛岳的家乡那一块啊，受到了诗人的推崇。1909年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的南社在出版南社重刊诗文集时，就曾将此诗收录其中啊，可见少年小汪的才华啊是获得了诗坛认可的。汪父生养了那么多孩子啊，有10个，所以到了70岁的暮年还得养家糊口，自然不胜辛苦啊。母亲每天也是起早贪黑的忙啊，直到1897年被一场瘟疫不幸夺去了生命。次年9月，汪父又因感染霍乱而去世。父母相继而亡，家计日甚艰难。17岁的汪兆铭不得不去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中做家教啊，这就是同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典型啊。1904年春，新任广东学政举行院试，汪兆铭与哥哥赵宏同时入场。当时啊，有一位姓张的小朋友啊，也赶来参加考试啊。这位小朋友毫无临场经验，又非常性急啊，所以希望能有一位熟人一同进场，并给自己一些指导。由于着急啊，小张朋友的帽子都被人给挤掉了啊，他竟急得哭叫起来。汪家兄弟啊，古道热肠啊，他们也认识这位小张朋友啊，于是忙过来安慰他啊，这才让小张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使得他最终得以从容参加考试。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啊，就是汪氏兄弟他这个人品啊还是挺好的。考试结果公布后，赵宏得了县里的第一，但是赵明却得了府里的第一，此事一时传为佳话。于是乎，有着汪家兄弟名字的石印啊，也一时成为了当地的畅销品。然而这份快乐和满足啊，没能持续多久啊，汪兆明的两位同母哥哥竟相继追随父母而去，成了他一生的梦魇。这种惨痛的人生际遇，加上后来对于国事的忧愤，积聚为对于人生自身的苦闷，不得不使得汪兆铭对于生命的态度有别于常人呀。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啊，就是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啊，大多是早年丧父或者丧母的啊，比如说啊，孙文12岁丧父，陈其美13岁丧父，胡汉民12岁丧父，廖仲恺16岁丧父，蒋介石8岁丧父，宋教仁10岁丧父啊。开一句玩笑话啊，这些同志啊都是缺爹的啊。1904年秋， 汪兆铭与胡汉民等人一同考取了广东省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啊。由于他此前啊思想比较单纯啊，政治上比较正确，所以政审这一关完全没有问题。一开始啊，心地单纯的汪啊，学习非常用功啊，可谓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朋友中啊，留学生中有关的政治话题听多了，充满正义感的汪同学渐渐地就成为了一位关心国运、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不久啊，这帮广东的哥们儿就发起了一桩捡辫子事件，以示对于满清统治的不满。而通过法政学科的学习，汪同学啊，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啊，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吧，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孙氏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追随者。啊，我那天讲宋教仁时也指出了，严格说起来啊，汪精卫啊，他只是一个文人啊，他这方面的素养并不高啊，所以他才会成为孙文的追随者。在日本学习期间，增进了汪兆铭对于日本的了解，也增加了他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人的好感，这可能是他未来走上曲线救国之路的一大思想根源。何况当时很多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并不主张侵华，却主张一种大亚洲主义啊。这个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汪兆铭啊，非常崇拜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啊，每次逛书店他都要搜寻有关西乡的书，逛公园的时候啊，也不忘向西乡的塑像啊行注目礼。西乡隆盛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啊，他因倒幕运动而声名鹊起，又因为力主对外扩张不受新政府待见，终因反政府而兵败身死啊，可能就那个著名的西南战争啊。汪兆铭居然无比崇敬此人，显然有一种烈士情节与悲剧情怀在其中，这对于日后酿成他自己的啊人生的悲剧啊，也许不无因由。跟胡汉民一样啊，汪也很快加入了同盟会。由于出色的学养，和文才啊，他还被推选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由于他在留学生中的声望，以及孙文对他的信任与器重啊，汪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啊。这位才22岁的小伙子能迅速成为同盟会的要人之一，显然与他各方面出众的天资分不开。当然，广东籍啊，家长得帅啊，也无疑是必要的硬件，因为孙文他是广东的嘛。汪兆铭、胡汉民在反取缔清寒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中是结成了统一战线的，他们坚决贯彻孙文的指示啊，那就是立足与日本政府妥协。当时啊，宋教仁他们一派啊是主张退学回国的啊，他们比较看重尊严嘛，可能也是被气到了。这两派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啊，由此啊汪胡迅速获得了孙文的亲信，得以成功出任民报主笔。汪兆铭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展开积极论战，他以精卫铺满枝头抱香者，守约民意啊，这个民意啊是与胡汉民的合署的一个笔名啊。这些笔名啊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啊，汪兆铭是民报撰稿最多的一个人。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汪兆铭这个精卫的笔名啊，这是他在民报上发表刊物时所使用的第一个笔名，此名声代表着他那欲移山填海改造国家的革命志向。这个笔名啊最终成为汪氏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符号啊，完全盖住了他的本名而为世人所知。当时的海内外读者也都非常推崇汪兆铭的文章因此他在民报中扮演的角色的作用啊极大啊。有一次孙文啊便盛赞道，自精卫先生民报第6号博革命可以遭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 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度瓜分之说，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啊。这可能有点吹捧他了。除了文章和思想啊，汪的口才也是极为出众的，这是多年的论辩所练就的一门特殊功夫，所以吴志辉称汪为雄辩家。胡汉民在自传中则记述道，与前此魏长文精卫演讲，在兴州使之其有演讲天才，出此气动容貌，听者任其轻重，于20年来未见有功演说过于精卫者。啊，汪的演讲极富啊煽动性，往往动之以情啊。这是演讲高手如梁启超、胡适等人所不能及的啊。所以有人回忆说，每逢到老汪演讲的时候，他人还没有登台啊，下面已经坐满了热心听众。到他演讲时，下面是一片鸦雀无声，每到一精彩处，必然掌声雷动，足见听者的精神灌注及兴奋之情啊。此情此景啊，与那个《老残游记》中描述的听王小玉说书的场面效果啊，还真是差不多啊。本人啊，就是我啊，也见过汪精卫演讲的视频吧啊，一口广东味的官话啊，确实很慷慨激昂的感觉。不过那个已经是他投日后的垂暮之年了，可能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吧。我从前啊，还有一段略显夸张的评论啊，我说汪精卫是民国著名美男子、万千少女大婶尖叫的偶像，加上他的道德文章诗韵风流，演讲时更是舌灿莲花令人倾倒啊，以及显赫的政治地位，绝对啊比原来那个马英九要拉风的多啊，只是可惜那是没有电视而已。因为确实长得帅啊，又富于浓烈的悲情啊，文采风流，一时冠绝啊，这都是给汪精卫加分的因素啊，所以老汪现在女粉丝也非常多啊。这里举例说明一下老汪啊究竟帅到什么程度啊。话说1932年时，当英国的李顿爵士啊率国联调查团来华时，李顿啊老是认为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老汪啊才30多岁而已，经过别人几次纠正，他才算晓得这位英俊帅气的啊汪院长啊的确是已经半百了。因为汪兆铭啊长于议论，又热烈鼓吹革命和暗杀，结果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教唆人赴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啊。当然他可能主要说的是孙文吧，孙文就是这种。当然康有为等人也组织过武装起事与暗杀，但鉴于代价太大，成功的希望快渺茫，便逐渐放弃了。当时正处于革命的一个低潮期，孙文、黄兴等人组织的多次起义都归于失败，清廷又推出立宪的名目来缓和社会矛盾，一时间革命势力及勋煌等人的威望都受到极大的削弱。为了振奋人心啊，团结革命力量以及回答梁启超等人的攻击啊，热血上头的汪兆铭决心以一死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和勇气，孙、黄、胡等人都劝他不要冲动，可无济于事啊。汪同志就是要做谭嗣同第二，甘愿一死唤醒民众。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汪精卫每每喜欢用心啊，就是那个柴火啊，来自愈，每每自称自己不是政治上的栋梁之才，却不惜为国家献出生命，如同心燃烧自我发光发热一样。他自从留日以后开始受到民主革命及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越发对于暗杀这种自杀式的行动推崇备至。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呢？这里我也只是有一点粗浅的了解啊，照搬一下百度百科的一个解释吧。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主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自 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自愿结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仔细说起来啊，暗杀这种事啊，总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时候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是也容易搞乱政治，引发社会恐怖紧张局面，尤其是杀错了人啊，或者是被野心家所操纵啊，比如宋教仁之死。这里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擅长暗杀战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啊，他们曾一度成功刺杀了数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员，如彼得格勒契卡的负责人啊，更在1918年8月的一次暗杀活动中啊，将列宁刺成重伤，结果啊，只能加重红色恐怖的蔓延。而且说到底啊，很多抱有政治观念的行刺者也跟古代的侠客一样，是很难从根本上改观社会政治局面的，而且往往也辨不清是非啊，只是又有些人遭遇不平或路见不平，不忍冷漠视之，所以情愿以一命博取社会的公义。后来出现的刺蒋介石、刺汪精卫的那个王亚樵等人啊，可以说就是这种侠客精神的现代的一个继承者吧，而且将之发扬光大。至于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情合理，被刺者是否确实死有余辜，那就不是他们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啊所能及的了。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轰动效果，汪精卫等一行人潜入北京后，遂决定啊逐渐选定了暗杀对象为小皇帝的老子啊摄政王载沣。1910年3月31日深夜，经过精心策划，惊天一击眼看就要上演，然而却神奇地功亏一篑。失利的原因啊，有多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啊。最邪乎的就是啊，就是说有个赶大车的晚上找不到他老婆了啊，他怀疑老婆在外边偷情，就打着灯笼到路上去找，不成想在桥下发现了暗杀者安置的可疑物品啊，于是就报了案。正当老汪等人啊准备再次出击之时，在清廷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祺等人的有力布置下，汪精卫最终不幸被捕。既然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汪精卫在供词中对暗杀一事的来龙去脉便详细交代，除了为出卖战友之外，连自己所理解的革命大义都老实交代了。最后他写下一首自勉诗，被逮口簪啊，他从容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下面我读一下这个被逮口簪啊。闲时曾思觉，苍波万里头，孤飞终不倦，修筑海鸥浮，姹紫嫣红色，从之渲染难，他时好花发，任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口，留得心魂在，残躯复结灰，清灵光不灭，夜夜照烟台啊。这个诗的含义啊，以前秦普舍林老师啊仔细的讲述过啊，有兴趣的可以再管秦普老师要一下当时那个音频啊。这首诗啊写的是脍炙人口啊，令后世广为传颂啊，尤其汪氏那种义无反顾、杀身成仁的热血豪情啊，令很多人从此将他视作民族英雄啊，并且认为啊，像章太炎认为的啊，论德啊，这个汪精卫啊可以说能做总统了啊，真是天下真是称手了。假如啊是往前几年啊，汪精卫一定会在监狱里死的相当难看，必然是要被凌迟处死。然而此时的清廷已是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如善祺之辈，为了收揽人心，最后判了汪精卫等人无期徒刑啊。对此老汪等人还是非常感激的。 尤其他在与善妻的对话中发现，哎，两个人的共鸣之处啊，居然很多。就是在汪精卫晚年吧，他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啊，还对这个善妻啊，还进行了缅怀啊。他说善妻啊，是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这个善妻的知名啊，不仅是由于他对老汪的宽宏大量，主要也由于他有一个女儿叫爱新觉罗显于啊，汉名金继辉啊，后任了日人川岛浪速为养父，改名为川岛芳子。根据那个曹子林的回忆啊，汪精卫刺杀载沣一案背后啊，是那个张宗祥在斡旋啊，这里我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曹汝霖那个回忆录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汪精卫获释出狱，就这样他没能成为谭嗣同第二，没能成为荆轲第二，却成为了博浪一击而扬名天下的张良第二，普天之下人人争睹其风采。然而亏欠善妻的人情是小，那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过是个人私情，可亏欠了一个女人的人情就大了。为了偿还这笔人情债，汪精卫最后只得以身相许。啊，这个女人啊，显然就是老汪未来的夫人陈璧君啊，一个对老汪影响至深的所谓女中豪杰啊。这个女中豪杰啊，是吴志辉的一个评价啊，一个类似慈禧式的人物啊。来自南阳的富家小姐陈璧君已经觊觎汪大帅哥很久了。这位陈家大妹子字冰如，生于1891年啊，比汪精卫小8岁啊。父辈和老汪是广东番禺同乡，只是后来在马来西亚的槟榔与经营种植业兼半矿业发了财。1907年夏天，汪同志奔走南洋各地发表革命演说，陈家大小姐渐渐成为汪同志的热心听众啊。他也深深向往革命啊，相关的革命书刊及汪的文章都看过不少，二人后来多次交谈啊。陈大小姐不但加入了同盟会，而且还专门跑到新加坡啊拜谒了孙文。因为各种原因吧，陈璧君啊口碑不是太好啊，比如说当时许多革命志士流亡南洋，大多吃住在陈家，陈母对他们照顾备至，临行还送些路费。偏偏这个陈璧君啊，一直气死自视高人一等，经常指使人家干这干那，一不慎心还呵斥有加，把人家当食客下人看待，弄得大家对他都非常反感啊，所以很多人都说他坏话。陈大小姐情窦初开，对前途无量、英俊风流的汪精卫自然动心啊，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对汪展开了疯狂的爱情攻势。当时啊，汪同志早已以身许国，不敢涉及儿女私情，所以干脆地拒绝了陈璧君。啊，汪早年与刘氏女有婚约啊，他为了不连累家人啊，就解除了这份婚约啊。但是那个刘氏女啊，对此很不满，以致终身未嫁。啊，这里我再说两句吧，林彪的这个情况与此相类似。啊，那个陈诚啊，之妻离婚后也是赖在陈诚家里啊。可见民国年间社会风气的保守程度。然而陈璧君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主啊，为了追求汪大帅哥，他连命都不顾了啊，所以令天下人呀、啊、不禁刮目相看。陈璧君毅然前往北京，帮助汪精卫等人进行暗杀活动，失败以后他又竭力参与营救，还发誓陪老汪把牢底坐穿。身在囹圄之中的汪精卫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和理解。陈璧君的行为终于感动了这位当世荆轲，等到他出狱以后，两人就正式结成了夫妻啊。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啊，后来居然传出了汪精卫与女革命志士方君英的一段绯闻啊。经过本人的仔细考证啊，基本可以认定老汪是个私生活非常严谨的人，哪怕是精神上的出轨可能性都非常之小，何况有母老虎陈璧君在一旁，哪个女人啊就是敢那个挑事儿啊，敢那个就是找难看嘛。依然还是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感召，汪精卫于1912年2月加入了无政府党人李时珍曾发起的进德会啊。这个进德会有6步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食鸦片 啊，就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彻彻底底的人吧。而且对于政治采取了一种拒斥的态度，而改行一条教育救国、启蒙宣传之路。不久之后，这帮无政府党人就去到了法国，开始了勤工俭学。汪精卫因平日自恨不通欧文啊，就是外语啊，欧洲语言啊，与世界科学真理忙乎不知其判案，因此拒绝了孙文的邀约，也追随大家来到了法国啊。当然了，在辛亥革命后期南北和谈期间，汪精卫也没少做这个南北沟通的牵线人。由于体弱，加上一年多的监狱生活，汪精卫也需要病休，所以他便拒绝了带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在法国时相陪伴的就有曾醒、方君英姑嫂，曾家与方家渊源极深，曾仲明后来娶的还是方君英的妹妹啊，方君碧啊。而汪家、曾家与方家啊，三个家庭的通家之好啊，也正是在此时结下的。当方君英对现实失望、精神受损等原因于1923年自杀身亡时，伤心欲绝的汪精卫还专门向孙文告假，前往上海办理丧事。曾仲明夫妇啊，则可谓是替汪夫妇而死啊。曾醒后来也加入了汪冀政府。在游历欧洲期间啊，汪精卫主要从事文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还从事一些社会教育活动，更写下了一些风花雪月的优美诗篇。如果汪精卫从此以后走上一条类似蔡元培等留法好友的教育救国之路，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印记就单纯多了啊。可能他会获得诸如著名诗人啊、著名学者啊或者教育家的头衔。可是偏偏汪精卫的血液里有些激烈的因子，他的奋发敢死也使得他坐不得长久的冷板凳，因此当时孙文等人所践行的革命激进主义路线也渐渐的把他吸引了过去。吸引过去以后啊，从此就改变了这个汪精卫的人生轨迹啊。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啊，一个国家若是衰和乱啊，若是动荡不安，若是民从财困啊，就越是会孕育出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而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又反过来会加入国家的衰和乱啊。二次革命以后的中国就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啊，就经历了这样几次激进的革命啊，从这个二次革命到国民革命，从国民革命啊，最后又到这个共产革命。汪精卫在留日期间虽然一度追随过孙文啊，但二人的矛盾居于其实甚多，乃至一度差点绝交。比如有一回啊，身在越南的孙文就曾对汪精卫说道，你怕热吗？等我打到北京去啊，我把颐和园给你住啊。老汪听到这种话后啊，不禁愕然啊，自此以后他心中就有些闷闷不乐，虽然自己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按照我的这个推测，可能就是老孙的头脑里装的传世打江山坐江山那一套，所以汪精卫这种情操高尚的人啊，实在是不敢苟同啊。在二次革命的问题上，汪精卫也不赞成孙文的导员军事行动啊，厌烦他的捣乱啊，他更反对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做法，认为这种侮辱党员人格一类的作为啊，足以令自己与孙文绝交。可是最终竟然没能捉交啊。汪精卫在解释时候啊，给他陈立军解释的时候，他说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啊追星逐臭太久了啊，所以最终没法捉交。在留法的五六年间啊，汪精卫也有几次回国的经历，但他一次比一次失望于国事，由此也令他越发激闷不已，越发的思想激进。有一个时期啊，他甚至开始要谋划刺杀袁世凯。由于在法国时期办报并不成功，汪精卫越发对于回国参与政治重新燃起了热望。191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写信 遭汪前去主持国文类教科啊，但被汪所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时候啊，汪精卫还出了一把力啊。1920年10月，汪精卫最终奉孙文之招，第四次从欧洲回国，于次年担任了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之职。啊，从此以后啊，他就成为了中国国民党中的一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他是早期的啊同盟会的这个重要干将，但是他长期没有追随孙文啊，所以他实际上也没什么人脉和这个班底啊。为了推翻直系的统治啊，就是陶坤、吴佩孚那一系啊，孙文派出了汪精卫去联络段祺瑞、张作霖等反直的势力，因此啊，老汪未能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对于联俄融共的政策，汪精卫起初也是啊有些想不开啊。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啊，但他跟胡汉民一样采取了消极应对的策略。只是啊，他比这个老胡啊更善变、更妥协一些。在孙文、廖仲恺相继离世以后，汪精卫就成为了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大概也是他想利用苏俄的资源吧，将革命进行到底。1924年底，汪精卫追随孙文北上啊，在病重期间啊，在孙文病重期间，由汪精卫起草了孙文的这个遗嘱啊。这个遗嘱啊，是一字未改的，获得了孙文的赞同啊。可见，汪啊对孙的相知啊，堪比这个孙总理肚里的蛔虫啊。我需要提一下，就是说孙文啊当时也不是写了一个给苏联政府的一个政治遗嘱吗？啊，当时就是由汪精卫啊、陈友仁，这个陈友仁啊是个华侨华人嘛，他一点汉语可能都不会写，也不会说可能，还有保罗廷啊，他们三个人起草的一个英文的原文的啊这个东西。对于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主席一事啊，有知情人呀、啊是这样写到的啊，这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写到啊，胡汉民当时虽是大元帅直传的代理人，而廖氏也为军校的党代表。廖氏因为是国民党改组的有力分子，被募为左派首领，而胡氏相形之下，则又嫌右倾色彩浓厚，在内部对立的倾轧下，一时竟若群龙无首一样。同时，陈杨刘啊诸军阀的阴谋窥视，北方政府的高压气势，以及五卅惨案以后革命空气的高涨啊，却在要求革命的最高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诞生。斯大林啊派到中国的这个钦差大臣保罗廷同志，出于维持国共合作，调和左右两派矛盾啊，他也有意推举汪啊。廖仲恺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团结和尽力多做实际工作，也只得推举汪。许崇智、蒋介石等军方实力人物由于不喜欢胡汉民的为人，也转而用汪啊。结果汪在选举时啊得以全票通过。尽管汪精卫曾经声言自己六不为，但为了更好的啊为国民革命工作，他只好放弃了从前的宣言不做官吏的痴心妄想了。1925年7月，汪精卫当选成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的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宣传部部长，从而一举登上了国民党权力的最高峰。不过前面说了啊，汪他没有人脉啊，也没有什么班底啊，而且他的书生本色啊，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力的人物啊，尤其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物啊，他的权力啊往往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不管汪精卫的初衷是什么，他的表现都证明他不算是一个喜欢政治专营和权欲很盛的人。尽管他也因一时着急啊，在选举时竟然给自己投了一票，以致后来成为了大家的笑柄，但面对乱局啊，勇于挑起重担的初衷也许不应该太受指摘啊，只是他未必挑得起来啊。按照我的分析啊，与其说是汪精卫恃权啊，不如说他是更想为这个政府出一点力啊，也更希望能够驾驭其前进方向。因为这个时候是联俄融共的特殊时期， 啊，汪精卫虽然自来就不赞成孙英文的这一没有底线的举动啊，可他毕竟已经成为事实啊。汪意图更好地借助苏俄中共的力量来达成所谓国民革命的目的，或恐当是当时真实的心态。1925年9月，就是选举后的两个月之后啊，在答夫人陈璧君的信中啊，汪自己解释道，可图民国二年以后国势日非啊，就是二次革命以后啊，仍有需要于国民革命，六年以后由欧返国投身于国民革命，我舍此将何之乎？我并非抛却无政府主义之理想，但是理想之实现总在国民革命之后，今日进退于国民革命之进行，即所以求无政府主义之理想能得比较接近，又何以而以为这个给他老婆写的这个信里边啊，表明的心迹啊，第一是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依然向往，第二即是为国民革命的奔忙啊，其中也包含了他对于权位的这种观感和感受吧啊。1925年是汪精卫一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他就被基本转入了波诡云谲的这种实际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革命的一种激进主义啊，一时也成为他人生的主调吧。以此啊，汪实现了自己政治生活的飞跃啊，只是好景不长啊。随着汪的身体再次告警啊，以及突如其来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只得再次暂时地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有关于蒋汪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啊，即在于蒋介石的以军权挑战党权，而他的独裁在国民党内也几度引发了大的武装较量，使得中国在革命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中越走越远啊，所以那个军阀大混战比北洋时期啊，那烈度是更高了啊，规模更大，杀伤更多，时间更长。当然了，还包括就是杀的那些什么持不同政见者啊，甚至包括国民党自己党员啊，比如那个二七警长杀了30多万人，这是以前不可能想象的，在北洋时期杀个学生那都是大事啊。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因为苏俄方面对蒋介石的偏袒态度，导致汪精卫一气之下干脆辞职了事啊。虽然他也曾经一度想组织力量反击啊，但是苏联方面不支持他。随后不久就开始了所谓的北伐战争啊，这些我都讲过啊，国运大转折之北伐战争啊，有一个专门的音频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包括苏联方面、共产党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于是在1927年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汪复职运动，汪精卫不久就回到了国内，此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夕。汪精卫到达上海以后，便与中共方面的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表示了国共继续合作的诚意。随后汪便来到了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的武汉，立即成为了这个左派中心名义上的领袖。然而由于很快就发现了苏俄方面的狼子野心啊，致使汪精卫及武汉方面也不得不在七月间和平分共。鉴于中共方面及国民党左派的激烈反应，汪又提出警告道，再这样胡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就在武汉方面为要不要采取武力而犯难的时刻，8月1日，南昌的一声枪响终于打消了啊汪精卫他们的道义上的顾虑啊。但是相对来说啊，汪精卫还是比较宽容的啊，但是因为啊他后来成为所谓的大汉奸吧，就被抹得更黑了。比如那句著名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这话其实既不是蒋介石说的，也不是汪精卫说的，这话出自那个桂系军阀陶军之口啊，时间也不是1927年啊，而是1928年，不过说话这个地点啊是武汉啊。随后的历史越发彰显了革命激进主义所结出的苦果啊和恶果啊，这些我在从南昌暴动到中原大战那个音频里边都讲过了啊。汪氏身处其中，也被大漩涡所裹挟啊，加入一场又一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路线的斗争啊，直到918事变后，蒋汪之间暂时形成了团结的局面啊。 才令他开始一心谋求国家的和平建设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大权啊还是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啊。汪精卫、陈公博他们啊说能支配的这个财政资源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吧，就是汪精卫和张发奎的关系啊。广东籍的张发奎啊是北伐时期的名将，他是因为听这个也是听这个演讲吧啊，成为这个汪的粉丝了，当然可能是因为同乡关系吧。后来汪张发奎啊长期追随啊汪精卫参与武力反蒋活动啊，比如那个桂张联军啊。但是由于老汪一向不注重抓紧军权，而且自他出任行政院长以后，为了表现同蒋介石的精诚合作，竟开始对张发奎避而不见，大大的寒了张氏之心啊。从此以后啊，连这一支仅有的对自己效忠的武装啊，汪精卫也失去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两个人走得很近，那么张发奎啊也很难在以后东山再起了啊，除非是去汪冀政府效力。 我在呢，朱大哥，能听到我说话吗？ 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真正恶化可以从那个21条算起，但真正更为严重的还是国民党武力上位以后大力推行的这种革命外交啊，其实就是激进外交了。在晚清民初，虽然日本与中国摩擦不断，但是关系啊大体还是平顺的。可是自从孙文联俄融共以后，一方面他接受了苏俄的党国党军这个体制，另一方面则学习了所谓的打倒帝国主义的这种精髓啊。孙文啊从一亲日啊，从这种大亚洲主义啊一变而为打倒帝国主义啊，他这种剧烈的转变啊，迅速的转变啊，说明他想干什么呢啊。按照我的分析来看，这个孙文啊他一方面是为了争取苏联的好感啊，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嘛，主要是打倒苏联以外的那些列强了。一方面就是为了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获取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啊，及抢占道义制高点。因为他以前干那些事儿，破坏程序那些事儿，其实是很私人心的，以便尽可能获得一些无脑青年、热血青年们的支持。当然在北京政府，也就是被人抹黑为北洋政府的时期啊，实际上也有很多谈判修约的举措，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列强对中国的压迫，而且这个路径就比较的算是建立嘛，比较的稳重啊，慎重。这个自不量力的这个打倒帝国主义啊，其实完全是义和团的一个变种啊，危害不可谓不大。在孙文死后，国民党虽然跟苏联翻脸，但为了继续掌权及获取政治合法性，抢占道义制高点，继续忽悠广大热血青年，不得不依然继续党国体制，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最后弄得自己啊都有点骑虎难下了啊。结果呢引来了日本的反弹。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的日本还是不那么文明的啊，实际上是不好惹的，而且蒋介石也知道不能啊作死的太厉害啊，但是他也有些身不由己吧。 这里我想再那个稍微引申一下啊，在现在的日本军队里啊，有一个叫永田铁三的这个家伙，他做过那个军务局长啊，此人被认为是统治派的领军人物。作为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的永田铁三曾经设想过，假如日本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开战，那就必须仰赖中国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地区的资源啊，在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通过啊缓和这个中日关系啊，甚至建立中日同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旦双方关系恶化，那么该怎么办呢？ 北伐战争给日本在华利益造成了这个巨大的冲击啊，这个我在那个中国和日本当年啊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啊，也是中日交恶史沫那个音频里也讲过，从而引发了济南惨案。济南惨案啊，双方啊当然都是有一定责任的，但这却是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标志。日本陆军便开始出现蠢蠢欲动的一小撮野心家，从而引发了后来的918事变。中日关系的恶化啊，引发啊这个日本强硬派的这个冒头， 而918事变在日本本身它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军队啊逐渐向政府权力渗透啊，从而开启了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由此可见，中日关系的这种恶化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方面的问题啊，也影响了日本的这个历史路径啊，进而影响了这个世界历史的这么一个发展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啊，永田铁山于1935年被暗杀，石原莞尔啊，这个可能在当时他影响力也比较大，在1937年前后他已经打消了染指华北的这个念头，只是陆军里还有一些人啊仍然幻想通过武力恫吓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 这就成了77事变后啊，以武藤章为首的一部分日本军人采取强硬立场的动因啊。当然还是那句话，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一系列必然啊以及偶然的结果，战争在1937年夏天的全面爆发几乎超出了所有当事人的预料。这里再回到汪精卫的话题啊，918事变以后啊，汪起初也是主张抗战的积极分子， 但是到了1933年间他的态度啊就为之一变啊，也许这要归咎于他作为文人的一种软弱吧啊，实则更是他对于国民福祉的一种深切的关怀啊，这个里边可能也是他对日本人吧可能也有一种好感吧，也不希望中日之间啊这个兵戎相见啊。在给胡适的信中啊，汪精卫指出，战则同为牺牲，和则同受谴责啊，日本在国际社会道德上已成孤立，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之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必平日决心，欲集五党精锐，共同一拼，唯一旦而败，吾辈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华北亦随之沦亡，而土地丧失之后，收复无期，是不赐五党亡而以平津华北为训也。如在最低限度内有方法保全平津及华北，帝亦将不顾一切而为之但若要签名与承认傀儡政府及割让东三省热河之条约，则帝以为亦是无党牺牲之后，届时帝必不独身。现在这个演讲啊，我稍晚会发一个文字版啊，有听不清楚的可以到时候看一下那个文字版。汪精卫不久后甚至还预见到中国对日作战必然失败啊，然而即使日本被英美俄等国打败，中国也绝没有复兴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国力衰弱，战争持久只能造成民从财尽，政府垮台，国家分裂，军队化为土匪，游民充塞，陷入长久的分裂与混乱之中，因此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外交上的努力，以妥协换取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建设国家，充实国力，以为将来做复兴之基础啊。其实蒋介石他也有这种想法啊，因为他是按照蒋百里说的那个啊，奋发十年啊，待奋发十年，待国力充实啊，国防建设有头绪的时候，再和日本算总账不迟啊。胡适与汪精卫在是否能够倚重国际组织方面存在一定分歧。汪精卫提出国际组织不可依仗啊，因为弱小国可以生存，弱大国则不能生存。但不管如何，与汪在抗战问题上深有共鸣的胡适后来就加入了那个低调俱乐部，在当时对日组合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就是因为煽动了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情绪嘛，因为这个无脑的爱国青年啊，热血青年太多了，这也是国民党自己给煽动起来的，所以说是骑虎难下。因为何比战难，这就如同肇事孤儿里背负恶名忍辱偷生的成英。有一回老汪便在酒醉之后向陈公博哭诉道，现在聪明人谁肯做外交部长。汪精卫因为与张学良的一段纠葛啊，导致其一度辞职吧。待到复职以后啊，眼见中日之间的矛盾越发扩大， 汪精卫便命驻日大使蒋作斌到东京啊，秘密探查日方对于中国的真实方针。1935年8月前后，蒋作斌在给汪精卫的报告中便指出了日本内部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军部内部光幕派与少壮派的矛盾。即便是226兵变之后啊，日本方面依然是主张不一啊，由此可见对日和平啊，尤其是推迟这个战争爆发，并不是没有希望啊，纵然没有希望，又何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尽到自己的一己之力呢？ 日本方面不少要人啊，都向蒋作斌提出了一些促进中日关系和缓的办法。蒋作斌啊，由此在致汪精卫的函电中判断，第一，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标是希望中日在军事上立于统一战线，共同反对俄国和英国。第二，日本朝野极愿与中国提携无疑，尤其是实业界啊，只是具体方案尚未拟定，唯有先行联络感情啊，再相机而行。哪知蒋作斌函电发出后的第二天，即1935年10月1日啊，汪精卫就因被刺造成重伤，医生断言他活不过十年。凶手啊是一群这个爱国分子啊，还是那个老问题啊，不得不辞去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职务。12月25日以随汪辞职的外交部次长唐友仁被刺身亡。 随后啊，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啊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就是在这种历史上的重大关头，汪精卫及其亲日外交啊，就是假引号的，被迫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做出如下的假设：假如当初啊，汪精卫也像蒋介石一样啊，有幸躲过了这一劫，那么历史又当做如何演变呢？所以我说啊，历史存在很多的不测的这个偶然因素，而这些偶然因素也会产生极其重大的这个一系列后果。等到汪结束疗养回国，准备再次复职之时，已经到了西安事变，到了西安事变之后的1937年1月14日啊，此时大的历史基调已经被初步奠定了啊。这里我再引用一下我在那个《中国和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打起来》一文中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啊，这个观点是这样说的：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并不是让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剿共并没有停止，而只是因为处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被拖延了半年左右。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就是让蒋介石看到了斯大林的所谓善意啊，这个善意是加引号，于是蒋介石就上了斯大林为他安排好的抗日的这条贼船。因为斯大林后来在谈判时承诺，只要中国抗日，苏联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还会亲自出兵，这就是蒋介石抗日的底气的来源。所以说西安事变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个实力对比啊，只要是稍微有点常识啊，有点见识的人就不难做出判断。比如在77事变以后不久，陈寅恪先生在散步时啊，就认为那个老友吴宓啊指出啊，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自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亡，而中国永亡矣，盖以胜败系于科索以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思维，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焦怯懦而极不可视矣。啊，其实他就说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情绪啊，民族主义情绪啊，哈，是虚焦的怯懦的，本质上实际上顶不了毛用啊，但是实际上也不见得到，只是说真正来说啊，就是说这个抗战的这个实力啊是完全不具备的。汪兆铭、周福海、高宗武啊、陶希圣等人也是这样想的啊，何况1938年初日本首相锦卫文弥 发出了一个错误的声明，导致与蒋介石和谈的大门啊几近被堵死，这才愈发令汪不能不挺身而出。可是蒋介石啊始终有自己的小算盘啊，这个我反复指出啊，作为这个准独裁者啊及准独裁政党，蒋介石及国民党将其私利凌驾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上，几乎啊是不能质疑不容置疑的啊，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啊是啊什么救星啊是什么东西啊。汪精卫啊不得不秘密出走到越南，随后就发生了曾仲明被刺案。曾仲明虽然是汪的秘书，但是我前面说了两家是世家空豪，所以说啊这个曾仲明啊实际上类似汪精卫的这个儿子了，感情浓挚，有欲骨肉啊，因此这场刺杀案带给汪精卫的这个刺激很大，也大大的恶化了他同蒋介石的这个关系了，也可以说啊为他最后的这个对日妥协之路啊使了最后一把力了。1939年12月29日啊，也就是所谓唁电发表之后的一周年，汪精卫又念及曾仲明之死，于是感叹道：我惭愧，我尚在人间，我是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他还这个着重指出啊，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即使在战争中依然可以提出反战意见，但是我呢在重庆不能哼一声，离开重庆才能哼得一声，立刻便要杀以灭口了。杀没什么可怕，可怕是哼不出声来，一个副总裁一个外交部长尚且如此，其他可想。曾仲明之死令汪感到重庆方面对他的压迫太甚，遂起了组织政府致力于中日和平的念头。虽然他心里啊知道此事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连他最器重的陈公博也非常反对他来趟这个浑水啊。陈公博指出， 陈公博说啊，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呢？吾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以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陈公博他是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人啊，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典道义吧。因为他上美国留学吧，可能也是汪给他出的钱吧。汪和这个廖仲恺，他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遵循汪啊，不惜以身名殉友。与日本谈判的道路啊是相当曲折啊和相当复杂的，但因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方面固然也有很多侵华的组合的人士，但是也有很多强硬主张的人，尤其是其内部的意见往往也不能统一啊，而且随着时间还会出现变化，就是说可能也是东方人嘛，都不太看重这个契约啊，不太看重这个条约。而由于汪并非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且他平素啊就带有一些妥协性格，所以导致他最终由求和啊而沦落为一个类似维持会会长的角色啊。用汪精卫自己的这个话来说，他即便是做了汉奸啊，也可以尽量借助自己的力量来为沦陷区的百姓们啊多争取一点权益吧，毕竟那也是中国人嘛哈。就算同样是所谓卖国啊，他自己啊也可以比别人少卖一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因为日方的苛刻条件而中道退出，而汪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曲线救国之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连死都不怕，你们还不相信我吗？关于这个谈判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我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在传养舰的回忆录，杨子江仍在奔流中啊记述了老汪曾经对日本方面说过啊，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营地，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 造成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啊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他意，因此只要能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即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因此啊，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啊，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内心想法。这个全养健他听到这些表达之后，他写道，汪精卫的这番表白啊，出自公的立场是永远值得铭记的，但汪精卫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他对亲信曾仲明的惨死啊感到非常悲愤。此后从他自己个人来说，对于重庆政府的许多事情都感到很遗憾，但是这毕竟是汪的私事，公的东西便是他方才的表白，他将在汪的一生中约束汪的立场。我想他能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在道德上说明了汪的道德是高尚的。法国元帅这个菲利普贝当是一战中的法军总司令和二战时的维希法国首脑啊总统。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英雄啊，却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者，也成了所谓的傀儡政府的首脑啊。此后战后被法国最高法院以通缉罪将其判处死刑啊，后又改判为终身监禁。当然了，实际左右贝当政府的是总理赖法尔啊，法国光复后啊的1945年10月9日啊，这个赖法尔被判处了死刑了。这个如今啊，大家一般都喜欢拿贝当来跟这个汪精卫做对比啊，实际上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时德国啊对法国是蓄谋已久非亡不可的，而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却完全不是这样啊，他们只是一种啊走一步看一步的路径，这些我以前都讲过了，有兴趣可以，或者是有疑惑的可以再去搜我以前那些音频，或者管我自己管我本人要吧。而且当年的中国还有一定的特殊性啊，我们所同时面对的是苏联这块的威胁和日本的部分威胁，两害相权，孰重孰轻。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啊，在东南亚乃至印度各国与日军合作都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啊，在印度尼西亚当傀儡啊，甚至还成了最高尚的爱国美德啊。同日本人合作的印度人啊，钱德拉博士啊，在战后印度的对敌合作者以叛国罪受审时啊，甘地啊和尼赫鲁啊这两位大佬啊都出来证明这个钱德拉博士啊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以今天的局面来重新检视历史啊，也许我们啊不仅要同情汪精卫了，甚至可能就是赞叹和仰慕了。那个蜂王北崔老兄啊感叹说，中国人喜欢啊把一部分真正的民族英雄吊打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啊，其实他这个话剥离了一个语境啊，这就是无人性的专制制度啊，在这种变态的烂污制度下，政治权力和话语权根本就不在民众手里啊，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客观的这个历史评价啊。另外我们后人检讨历史啊，往往存在着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味道，这里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假设，假如当时中日之间真的达成了和平，那么汪精卫在历史上的地位又将如何呢？又假如中国当时真的战败而亡了，那么汪精卫在历史上的地位又将如何呢？历史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判，由于日本方面在夺取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以后啊，改变了对华决战方略啊，这个我也都写过，我写过那个就是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对华方略的变化啊。在国民政府以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路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日方认为若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其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日本帝国已经粉碎了中国的抗日政权了啊，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战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啊。这个 日本的这个方略啊，就给中国方面制造了这个苦撑待变的良机。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啊，日本方面为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才迟迟地拟定了一个夺取重庆等地的这个五号作战计划啊。这个五号作战计划是兵分两路，集中了16个师团啊，这个规模是相当之大。可惜因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严重失利啊，这个计划最终啊胎死腹中。我反复强调过，如果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制定一个类似五号作战的这个计划，那么他实现目标的几率啊肯定会超过90%。如果最终的结果真的是中国彻底失败，那么人们会不会更多的理解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呢？那是至少有一部分人啊，我想他就会说，哎，早知道还是会失败啊，牺牲那么大，当初何必就全面开打呢？还怎么搞什么焦土抗战呢？是吧？那个花园口折戟死了多少人啊？长沙文夕大火又死了多少人啊？然后战争当中又死了多少人啊？而且被日本人杀死的人还不如我们自己啊整死的、累死的、害死的人多啊！白白牺牲了不说啊，也让人民受尽了痛苦啊。在周朴海的日记当中啊，就有很多啊关于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反省之词。比如1941年2月27日，周朴海在日记中写道啊，中日事变之后余之观察则多错误，初深信绝不知扩大，哎，乃扩大延长至今，继而信日本军事行动必继续发展至重庆，哎，乃日本无力再进，深信美日必妥协啊，乃美如此之强硬。此外对于我国估计过低，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均根本错误，今后虽不敢预测，为目前又颇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也。此时的周朴海出于个人的名誉及利害考量，对于和平运动啊颇有点后悔的意思啊。他在日记中写道啊，于过去深感在汉，在于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对于而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啊，因观察谬误，自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啊。这个汪精卫充分理解啊，美国参战对他自己和日本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因此啊，他要儿子做最坏的打算，要是中国能够啊得以幸存啊，那么他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啊就保不住了啊，家庭啊和房子也完了。汪就告诉他儿子说啊，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啊。当然我还是再说一遍，他这个亲日啊其实也有这个泛亚情绪啊，他对这个英美啊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反感吧，可能也是因为不太了解啊。在分析汪精卫的判断失误时啊，这个美国学者啊约翰亨特伯伊尔啊，就是这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个通敌内部的一个作者啊，指出他的和平运动没有打动重庆政府，没有使有些关键人物啊倒向他这边来，没有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支持，没有得到被人认为是摇摆不定的任何军阀将领的支持。日本的想法是反蒋的人就意味着亲日，或者不用什么气力就可使他们转变为亲日派，这种想法使汪错上加错。一般而言，能力越大权力越大，所要担负的责任就越大，而由于汪本人的能力并不强，所以汪政府内部啊很多不能尽如人意啊乃至根本违背其意愿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啊屡禁不止的。诸如政府官员的腐化恶化，尤其是党部及特工人员，另外便是日方的责任啊，尤其战争的继续深化，日本方面对于沦陷区的控制和这个榨取吧啊也越发变得变本加厉了，以至于汪等人啊只能疲于应付。比如陈文博在回忆录中啊所指出的，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啊，幕后日本以采孤立南京转而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食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 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需经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需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同意的，因此各地有些不消官吏只自有联络部，不负自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已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了。我再谈一个例子吧，就汪的这个比较痛苦的一个例子啊。1943年有一次当汪精卫听说他的下属准备把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关到战俘营里去他就勃然大怒，他气得泪流满面，责备他的同事没有爱国心。他说日本当然希望他们当作敌人和战俘来看待但是这些人毕竟都曾经为祖国卖国命中国同胞除了向他们致敬之外还能怎样的对待他们呢汪精卫的理想的确是失败了，这其中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有各方面的干扰因素，自然也有日方很大的责任这一点陈公博也有深有感触地说道，日本失败在自己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26事变以后，虽有善者以为如何，因为权以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阶不在将官而在左官阶级实际上就是参谋了。这一般左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对于经验是没有的，对于理想是盲动的，对于义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是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天翻地覆。实际上我说他们这个参谋阶级也就是说也是很激进主义的一种爱国青年盲动青年嘛，跟中国这边正好是王八对绿豆王八看绿豆，这是真是对上眼了。再谈一点东西吧就是对于共产党的这方面的看法高宗武在1938年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位中佐说道，即使现在我也认为汪先生对待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汪先生蒋先生不是以比汪先生的设想庞大的多的设想进行了长期抗战吗？只要能诱发日美战争中国最后就会成为一个战胜国，一旦取胜以后对国内的共产党的讨伐就好办了，我们过去几次讨伐都成功了但是汪先生却不这样看，只要蒋先生这样客气地对待共产党，以后不消2-3年时间，共产党的势力就会不断的壮大，难以控制。这种诱发国际战争应该还是蒋百里先生的一个观念吧这个我这里再说一下这个蒋百里就是对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影响是非常之深的包括他原来那个奋发十年在国防建设有头绪时再找日本清算不迟这是1927年提出来的。同样在抗日战争的方略问题上，蒋介石应该也是奉行了蒋百里的方略那就是支撑到列强介入中日战争就可以了，那时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可惜的是蒋百里这次只算准了一半，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就要忽略了苏俄及中共的这个因素了，这可能正是他政治方面的一个局限所在吧。这个汪精卫对中共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1939年9月就写到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共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分子是在共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共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当然了，实际上对毛共的而言这种说法也不太恰当因为老毛他骨子里实际上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权利他和莫斯科共产国际还是有一些互相利用的这个关系的。陈公博这个也替汪精卫辩解过他说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南京的时候，沦散地方至俗世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 在南京数年为保清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容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念啊，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的替国家打算，如何的替汪先生负责。这个传养舰啊，他也就是分析过日方的一个责任嘛。他说啊，我想现在到慢慢的回顾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日本政府曾恳求出马的汪精卫，到了最后又被日本政府当作无价值的傀儡来对待呢？最终结果还是由于日本没有明确的真正的战争目的。当然在陆军由于担心事变的拖延而多次召开重要会议，但最终没有决定一贯的战争之目政治目的。问题就在于此。诚然，由于广阔的中国变成了战场，每天都会有什么地方进行了一个战斗，而且日军确实获胜，因此容易产生一个错觉，似乎由此达到了一定目的啊。但是作为战争之正目的、政治目的啊，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分裂，并渐渐演变，只有每天进行的战斗，只有每天进行的战斗盲无目的的日益扩展。对此实际情况始终无人察觉，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总而言之，有战斗而无战争，这就是悲剧所在啊。那个剑桥中华民国史里面也说了啊，日军啊为这个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为了什么啊，这并不清楚啊。就是这个在分析啊，这个战争为什么会打下去啊，可能就是美国学者认为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啊起到了作用。他说，由于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受外国人凌辱的历史，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饱经屈辱的亚洲邻国的思想感情啊。只有缺乏这一心理因素，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硬要以蒋介石辞职作为停战条件之一，而且不顾实色独太郎和另外许多人劝告坚持这一要求。而实色则意识到了蒋是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强大象征，强大象征。日本则完全无视这一事实，硬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汪，用种种苛刻的条件剥夺了汪和他的政权的号召力，然后通过把汪打扮成与日本同心协力为一个受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求解放的解放者的办法，希望他重新获得号召力。这种异想天开的愿望只能用在心理上惊人地脱离了中国民族主义这种说法来解释啊。能够理解这个愿望所包含的巨大讽刺意味的日本人是极少数的，但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十分精神啊。他们搞的那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产党。汪在弥留之际啊，曾留下一首金缕曲啊，这里我就不念了啊。至今仍有许多人啊，把汪精卫误解为一个类似儿皇帝那般练权贪权的人啊。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误解吧。他本系一介书生啊，思旅为伴，笑傲江湖啊，才符合他的志趣。对于他的这个生平志趣和追求吧，应该说还是有些人啊较为了解的啊。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啊，汪精卫客死东宁啊。12月17日啊，就是还是那个吴宓啊，去到当时的成都纯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这个陈寅恪。陈先生啊这位国学大师啊，有感于汪氏之死，当即作挽诗一首，随命吴宓先生笔录下来啊。这首诗啊是这样写的：富昌天子颇能诗，急选中州未肯移，远于多才原不舔，楚渊此死更堪悲，千秋独死心难问，一局收秤胜属谁，事变无从东海鹤，冤情公案总权疑啊。上面这个诗啊，秦普老师也做过详细的解读，大家如果感兴趣啊，还是可以找秦普老师啊索求当初的音频吧啊。时至今日啊，作为我们这些读史的后辈，不得不倍加赞叹陈寅恪啊这种超然于政见与流俗之上的史家慧言，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历史之复杂，定论之艰难啊。汪精卫的生平啊，大致就介绍到这里吧。这里再不妨补充说说陈璧君的问题啊，大致可以放心的说，陈璧君啊， 是汪精卫唯一的女人了，这个毕生。过去我对陈继斌啊，陈继军啊有一些恶感啊，他脾气不好，也得罪了很多汪的同志故旧啊，但他身上的闪光点也不少啊，被认为是一个虎虎有丈夫气，一生难得流泪的啊奇女子。在汪精卫死后啊，有人就力劝陈璧君飘然远引以避祸啊，可是陈璧君却认为今日之抗战必胜啊，已仅属时日问题，有我等在县区人民尚有交涉回护之人，如我等隐退造成政府解体，日军于屡败之余，势将一家迁怒，以我为敌，横加摧残，则县区人民将何以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以亿万人之无穷之祸害啊！这个陈璧君的所为啊，大有善子善终之风啊，远非寻常女子可比。抗战胜利以后啊，陈璧君就成了受到法律审判的这个汉奸嫌疑人啊。据金雄白啊《看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记述道。最近我去日本时遇到了前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民政长官的四旗康时，他在广东时与陈璧君时有直接接触的机会，一次在宴会席上谈到汪政府当年旧事儿，他问我汪夫人判的是什么罪名，我说当然是什么通谋敌国了。四旗听说哑然大笑，他说别人通谋敌国，有可说汪夫人通谋敌国就有些近乎滑稽啊，莫说他向我们通谋，有时我们去敬业他面谈一件事，他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像有气似的，不是指责这样就是诉说那样，喋喋不休，我们都怕了他，连生变的勇气也没有，只好诺诺连声而退，所以说他通谋敌国，连我们日本人也万难自信啊。这个同样的啊，当时与这个汪精卫接触的日方人员一致认定这个汪精卫是一个高尚的爱国者啊，比如他在跟这个板垣征四郎的谈判当中，他就坚持要使用青天白日旗啊，这个作为新政府的这个国旗啊和标志。陈璧君在法庭的表现很有意思啊，我再读一下一段文字啊。汪夫人于1946年春在苏州受审时，她极力为丈夫辩护，并痛斥了囚禁他的人，他振振有词地反问道：“啊，汪怎么出卖中国呢？啊，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所控制的地区啊。至于南京控制的地区，他本来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啊。”陈璧君还自诩她丈夫连一寸中国领土也没有丢失过，他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啊，汪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来满足那些被遗弃的民众的需要。啊，陈璧君宣称，对于已故的汪精卫为了挽回自己的国家所做的无可非议的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忠心钦佩啊！他非但没有认错啊，反而捶桌子大声盘问检察官。就是死到旁边的群众啊，为这个陈璧君这个鼓掌称快啊！匆促的审问结束了以后啊，好几十个听众围住汪夫人要他签名啊，汪夫人都爽快地签了。这个与其说问题在于啊，这个美国的那个评论，与其说问题在于怎样使中国摆脱所有的敌人，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弄清楚哪个敌人对中国的威胁最小，要对限于这两种可情况下对敌合作的加以评价时，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用合情合理的爱憎兼有的感情啊。当这个汪精卫夫人在受审时啊，支配那些拍手称快的旁观者的心理的啊，无疑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啊。最后还可以补充一些问题啊，可能时间也不太够了。那就是这个汪把他个性啊，他确实啊有一些缺陷吧，而且他本身是文人性情啊，所以啊他把这个事情，而且他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啊，他把这个事情搞得不如愿，这个也是也是一种理所当然，或者说也是不得不然吧，应该也值得这个同情。最后吧，再说说这个汪的师德啊。这个属于煤机关外交部中国通清水董山曾经说过，只要汪精卫出席了有日本外交官和军官参加的社交场合或者正式场合，日本人相形之下都会显得黯然失色。汪的堂堂仪表起了鼓舞他的追随者的作用，但他呢也无法弥补长达6年的暂时对敌合作给他们的一生造成的祸害。 美国参战后汪政权的绝望处境，使他的许多重要成员啊意志消沉，但是汪的私生活啊一直是无可非议的，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啊也没法批评他。而且汪的生活极为简朴，他虽然经常请客吃饭，但吃的都是非常平常的西餐。关于这个汪的这个不怕死的精神吧，和他的一些东西啊，我在文章当中还会继续分析的啊。比如说他这个有个烈士情节和英雄情怀吧，啊，他在诗里也有一个表达，他的诗里劳心如可热啊，未敢惜寒灰啊，他是一种浪漫而特殊的自我期许啊。这个其实啊，汪精卫啊喜欢自比这个李鸿章和张之洞啊，倒不是喜欢自比秦桧啊，因为这几个人在庚子国变时期采取了东南互保运动，结果为大清保住了半壁江山，也获得慈禧的这个垂青吧。但是怎么说呢，晚清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不如后来那么强烈，所以汪精卫的支持度以及对他后来的这个评价也就没那么高了。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抱负、政治责任感与政治野心等在汪精卫身上不易区别，野心分子啊善使阴谋诡计，这明显不是汪的长处，而且野心分子大多初衷不善，但是汪精卫也并非如此。当然汪精卫应该来说是不适宜搞政治的个性啊。精卫填海虽然奇志可嘉啊，终究无异于愚公移山啊，然而汪精卫不过是这个时代无数悲剧人物中的区区一个而已。如果说他动机纯正而方向不那么对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啊肯定也是多如过江之鲫啊，不可胜数啊，悲剧莫此为大，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那么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陷入激进主义和超激进主义的那些啊热血青年啊，那些没有脑子的青年们啊，和那些野心家吧，啊，野心家都不算悲剧了，只是带给中国的悲剧。通过对汪氏的生平与那段特殊历史的了解，不禁让我们越发对陈寅恪先生提出了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之同情感到由衷的赞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那些恶人及恶行也给予理解乃至赞赏啊，毕竟你杀人了那就是犯罪啊，何况是害死无数人啊，毁了一个国家。文明的底线是必须坚守的。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句，历史的公正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具体对于汪精卫的盖棺论定的那种历史评价，我想现在可能还是有点为时过早啊，如今还是先让我们啊多去挖掘一下历史真相吧啊。我今天要讲的只能算个人的一点研究成果啊。最后啊推荐一下本人的这个新书啊，战将薛岳啊，现在出版是2017年4月版。可以现在就是网上已经有预售了，京东啊，当然感兴趣的也可以找我购买南京政府那十年或者其他的书啊，这个很便宜啊。行，现在就时间不早了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座吧啊，谢谢大家，感谢啊，有点拖得太长了。